色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 岁月飞逝，唯有记忆永恒。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记忆的唱片。 欢迎收听记忆的唱片，我是古月。中文翻唱的英文歌早已经不是新鲜事儿了，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现在，很多歌手都翻唱过英文歌，还有不少歌手翻唱的英文歌已经成了他们的代表作，至今让人忘记了英文原版歌。还记得《爱你在心口难开》这首上世纪50年代初期创作的歌曲，由 Bobby V 在1961年唱红。到了80年代，内地歌手张强凭借当时颇有些另类的唱法，将这首歌一唱而红。 什么 也是一首英文老歌，大概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由外国歌手翻唱后再度走红。此前谭咏麟组成的温拿乐队就曾成功翻唱过这首歌曲，后来歌手孙悦将这首歌重新填词，命名为《幸福快车》，以更具动感的舞台表现凸显了歌曲的活力。 你看你不开心不快乐还皱起眉头，你对我诉说着你商量能解决的问题， 总动员是迪士尼一部经典动画片，讲述了一条小鱼尼莫在海洋世界中成长的故事。主题歌《飞越海洋》原来是由英国歌手罗比·威廉姆斯演唱，引入内地后由孙楠翻唱。来听听孙楠的演唱版本。 想飞越过海洋，让梦穿越时光，我的爱在等待，我的心永不再徘徊，不再徘徊。想飞，为爱远航，让梦乘风破浪，谁也不能阻挡我的心。在彷徨，奔向爱的方向， 唱。I love 来到你身旁，拥抱所有梦想。你是我的海港，为你永不再彷徨，不再流浪。 欢迎回来，这里是记忆的唱片。花儿乐队也曾翻唱过不少英文歌，当年一款韩国相机广告使用了当时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演唱组合演唱的歌曲《Hey Julie》，没想到歌曲迅速走红。后来花儿乐队将这首歌改名为《我是你的罗密欧》，将歌曲中的甜蜜改编得有一些小小滑稽。 对他很多想法，可还没有表达，因为一见面喉咙就开始沙哑不说话。当他向我微笑，忽然完全融化，于是爱深射到我心中的剑拔。 Oh my god, What I really really wanna be now, What you really really wanna be now, What I really really wanna be, What you wanna be, Do you want me, Julie, I can, we can, we can 动全世界。 I can, you can,是我的那只手，我是你的罗密欧。Hey Juliet, Hey Juliet。 最甜美的情节，爱情不是上演，这是我们在一起的每个画面般的依恋。因为你我情愿去和整个世界的男孩为你，只要你在我身边不厌倦。 What I really really wanna be now, What you really really wanna be now, What I really really wanna be, What you wanna be, Do you want me, Julie, I can, we can, we感动全世界。 I can, you can, 你被离开之前是我的那只手，我是你的罗密欧。Hey Juliet, Hey Juliet, 几年越来越成熟的赵薇，初入歌坛时走的是可爱路线。为了切合她的形象，第一张专辑的主打歌《爱情大魔咒》翻唱了当时非常走红的组合水叮当的《琼斯大夫》。现在我们就来听听赵薇当年的小魔女的感觉。节目最后，古月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希望人人都保持一颗快乐的童心。 昨晚做一个怪梦，传说的阿拉丁复活，偷偷跟我咬耳朵，透露爱情密码的魔咒。 Say you be a you I be a yeah You be a you今天梦做白日梦，送上颗精神不集中，原来丘比特选中了我，爱神吹起恋爱的台风。 Baby 有什么要求， 让我痛快爱个够。 谁是梦中男朋友？ Leonardo， 可是他化身绯闻多， 给我一个 Romeo， 求求别影不落，索梦的密码三秒钟。 大魔咒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旅行号1073，欢迎您继续收听。 I'm just a little bit caught in the middle. Life is a maze and love is a riddle. I don't know where to go. Can't do it alone. I've tried and I don't know why. Slow it downMake it stop, or else my heart is going to pop. 'Cause it's too much, yeah, it's a lot to be something I'm not. I'm a fool out of love, 'cause I just can't get enough. I'm just a little bit caught in the middle. Life is a maze.Go, go. 是谁？